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内政部推动换发新式数位身份证，已经将规划和样章送入行政院，样章上确定有免国旗也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字样，但是外显个资大幅减少。样章经行政院核定通过之后，预计明年10月开始换发。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指出，目前还没确定要不要排入明天行政院会讨论。这次送入行政院的样章，正反卡面图文采用玉山山脉的等高线图，国旗及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字样在正面左上角，正面左侧中央是持证者的中英文姓名，右侧为持证者的大头照，左下方为身份证统一编号，右下方是民国及西元出生日期。卡片背面只会写明结婚状态有无、制证日期还有应换领日期。现行身份证中外显的性别、父母、配偶、异别、出生地还有住址全都隐藏在晶片中，保护个资。国内 KTV 两大巨头钱柜好乐迪结合案今天四度闯关，公平会委员会议认为竞争疑虑未除，决议再度禁止双方合并。钱柜今年2月宣布计划以67亿合并好乐迪，维持双品牌经营。根据公平会资料，钱柜与好乐迪结合案2003年公平会不禁止结合，但是当时双方最后不了了之，之后双方市占率持续壮大，公平会三度禁止结合，这次四度扣关依然失败。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点，来到10525点，成交金额108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60点，2061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196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6点，28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点，93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点，262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点，3127点。全台第一所中学创校134年的台南市长荣中学教师减薪，学校老师紧急成立教师会，质疑有人掏空校产，要求撤换校长和会计主任，彻查学校资产。但是校方强调没有掏空，完全是受少子化影响，不得不减薪。教师会指出，校方事前完全没有协商，学校老师和员工8月1号收到了学校发出的电子邮件，全额扣除教师研究费还有职员工专业加给，估计每位老师短少2到3万块的薪水，职员工扣除专业加给之后，全部员工薪水都不到最低工资，所以按照最低工资23100元发给，应该与教职员工协商的校长却迟迟不肯出面。校长王昭清指出，学校学生人数从6、7年前的将近6000人，目前只有3000人，学费好几年没涨，但是支出却不断增加，近年调薪2次，每次3%，加上退休人员在民国99年时给付提高，至今多支付超过180名退休人员3000万以上，今年光是人事费就占学费的130%，实在撑不下去，董事会才会决定减薪。目前还在放暑假，所以没和老师协商，开学之后一定积极沟通。 民间教育团体今天前往教育部陈情，指控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和业者学联网合作，以产学合作的名义举办各种课程营队，还有大学先修课程可以抵清大学分，各种 AI 机器人科技课程就要9000块钱，疑似利益勾结，要求教育部彻查。教育部回应，是不是认定学分数仍然回归大学决定，不过承诺进一步调查。清大解释，学联网是业者架设的线上教学平台，跟清华、交通、台大、成大好几十所大学都有合作，而且其他大学也都收费，有些还收得比清大高。清大提到，必须支付老师钟点费，加上还要架设伺服器，才委托学联网办理，算是劳务委托。但是为了避免争议，明年开始不再委外。清大也强调，学生修完先修课程之后，还要通过考试才能拿到学分。过去每一科通过的学生只有个位数，把关十分严格。在彰化县王宫外海九海里处作业的新义福36号渔船，今天上午受不明货船碰撞沉没，船上6名船员受伤，送医之后，其中60岁的许姓男子伤势严重，插管急救，其他5人留院观察。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幽浮星空音乐会， 金曲歌王方大同创作路上不断尝试与创新音乐风格，不变的是对音乐的坚持与热切之心。 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 创作才子方大同暌违8年全新巡演，2019方大同零星之子巡回演唱会，好评不断。8月24号晚上7点半，台北小巨蛋，宽宏售票热卖中。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心电感 加油。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楚啦。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要他能心电感应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咿呀咿一句不差。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 欢迎在两点十分的时候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九十九次我爱他，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你知道外面雨有多大吗？ 这么大， 大， 大大大大 大大大。还是要提醒所有行车用路人小心安全。 Party People 在今天广播女神回归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五四三一下吧。 你刚刚说讲了两次今天，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有吗？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02-23-63-9955 02-23-63-9955，在台北大雨的现在，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狂风暴雨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聊聊天气。好，我们都是英国人。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tin Garrix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 Home。 现在你是在家吗？ 现在其实如果你上班上到很厌世，你想要回家，我的建议也是不太适合。如果你在台北的话， 你说风雨大到也不适合回家，有这么夸张？ 哎，那个雨密到就是像一面雨墙， 也就是说之前那个台风天的台风假没有什么风雨，今天 台风你还看到前面吧？ 今天是看不到吗？ 今天那个会瞬间暴雨，很夸张哎，就是那个雨还是很直的这样冲下来。 在 App 上面有人说宜兰现在出太阳哎， 是哦，嗯，所以就是台北天气最糟，嗯。 Thank you. 今天呢，有问了一下大家的今年中秋节要怎么过，中秋节要来了呢。今年广播女神中秋节要怎么过呢？ 我为什么要过中秋节？ 你为什么不过中秋节？ 中秋节是几国历几月几号啊？ 913的样子。 我应该是没有要过节的意思，我连月饼都不吃。 是哦。烤肉呢？ 哎，真的没感觉。你不会已经安排好烤肉摊了吧？ 带我走，带我去个有烤肉、有柚子、有月饼的地方。 不是啊，你家现在已经有气炸锅了，你还加入烤肉的行列干嘛？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气炸锅做出来啊、嗯！你应该是过一个气炸锅的中秋节吧？而且。因为最近开始各大公司行号应该已经互相在送 哦、 啊、 准备要送月饼，对 对，送月饼，然后所以就是我才知道，原来我有朋友非常热爱吃月饼，所以他一直说如果我拿到一些好吃的你要留给他、啊、那最近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去体验上了那个很高级的就是运动课嘛，有瑜伽、热瑜伽，然后或是一些 beret 之类的，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很兴奋要分一个什么美心的流沙、就很厉害的、就上课前两个人捧着那个月饼，好像捧着一个什么黄金一样。 你记得几年前的时候不是吴仲强也给你一个吗？也那个超级贵的一个啊。 可是我就是因为我印象中，因为大家都说那个月饼非常好吃、然后我吃了就觉得 普普， 就是 OK， 可是我没有到经验说就是非常的每一年都想要吃，但重点只是他们在上课前一直很汲汲营营想要把那颗吃掉、然后被业务发现、然后业务就说我真的劝你 先不要吃热量这么高的东西， 我觉得你会在上课的时候 吐出来。 他们不听啊，还是偷偷吃了， 然后那一堂课真的很累， 真的。我有跟你分享过我上那堂课的 铁手铁腿吗？你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哦、我后来去上那个体验第二次我上热瑜伽 哦，有第二次哦， 有第二次、然后热瑜伽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温度比较高的房间里面做瑜伽嘛、然后做瑜伽的同时就是会有一些辅具，比如说你会拿一些轻磅数的哑铃、就是不是单纯的瑜伽而已、好像还有一些肌力的训练、所以会有点你知道心肺功能然后干嘛，然后温度又很高、所以之前就是老师会一直说应该是说业务会一直说，如果你觉得有点 你就停下来，你就休息没关系， 你就停。然后想说，真的会晕吗？真的会想要喊停吗？ 啊、哇！等一下，这个时候你又对自己很有自信。 不是，我就说 你在第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你就会停下来 了。因为我上 ballet 的时候我没有到，就是头脑发晕，就是那种会有星星在前面跑的那一种。 但是不是其他人在做的时候你就停下来就不做了？ 你说 Barley 的时候吗 ？Barley 的我没有停下来不做、只是老师原本动作是8拍、我自己把它改成4拍， 用0.5倍速播放。 对对对，我有在做，只是做的很慢，就1、2、3，但我最后还是会合体嘛。热瑜伽我不行哎、我就是在那边就是就是有一些是往前跨一步的那个式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像这样的。 有点像英雄式的， 有点像英雄式。然后你的大腿前后就已经是非常吃力，然后再加上你还有手要拿着哑铃前后往上举，然后又有一些像剥皮跳的东西，在那个房间跳剥皮跳，这简直是压垮我的最后跟稻草。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再来偷吃步、我继续用0.5倍速播放、就老师说什么做满8拍，我就是很慢很慢、 但到后面我突然就是有一趴，就是瞬间会觉得说 我要做完了， 我做不下去了，我真的不行了， 要放弃， 要放弃， 要死了。 然后我心想说，你真的要放弃吗？我要，你真的要放弃吗？放，就是 你说你自己在跟自己对话， 对，因为你觉得你的手还可以动，只是老师往前平举到90度的时候。我真的只能到45度了，然后就觉得只能到45度的你，真的还有硬撑吗？不应该要硬撑吧？然后有时候做运动，比如说浮力挺身、棒式，然后什么的，我的那些棒式都已经是膝盖跪地，不是那个最标准的姿势。那当然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上吸下吐，然后什么的，我已经到那个呼吸紊乱，什么吸吸吐吐，吸吸吸吐吸，然后我根本就是吸， 完全呼不到，吸不到空气， 就是 吸不到氧气， 很乱。然后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菜，我怕我会休息的时候会影响到其他同学上课的心情，所以我就故意挑那个最右边的位置。可是因为老师会想要可能左右示范的时候他会换位置，所以有一次 到右边的时候你就在最前面， 对，我在全班最前面搞什么东西，在我最累的时候，然后老师就站在我的面前，然后我记得那一个也是那种脚打开这种，然后脚跟收又开，然后就是手又这样又这样，就是然后我就真的放弃了，我就是只有身体在动，可是我的拿着哑铃的手就完全放下来，然后我就是一直盯着老师看，就是看着他，他就原本还是会喊一些口号，就是说来往上，然后你可以，然后跟自己的什么身体对话，然后什么的吸吐，对，这节奏很好，然后老师看到我大概隔了，我有 眼神空洞， 眼神空洞，因为他 面如死灰， 因为他前面就常看到我一直在拖拍，然后后来就是要离开前就说你坐下吧，你真的累了。我一接收到这个圣旨，我就想说老师是可以看到人家灵魂深处的啊，他就是看到我需要休息，我就忙坐下了。 你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累的时候就可以坐下休息啦，你干嘛要硬撑嘞？ 我没有硬撑，我原本想说就是那个名言嘛，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多撑一秒看看。 哇 no， 哇，你是运动员啊。天哪、 啊、所以我就是撑到那边的时候，就老师也让我坐下，我就哦好开心哦，我就是坐在地上然后看大家，然后就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个 baby。 有人问说，那你体验完你有想要报名的念头吗？ 因为我不需要说那一件价位真的是， 你说太贵了， 就是真的是蛮偏高的。 但重点是你现在你有时间去做吗？ 我没有啊。 对啊， 而且那个在你家旁边，如果我住在你家的话，我可能还会觉得 你住在我家的话你就会天天去做。我连我住在我家我都没有想要天天去做 了。他那个不是天天的，他算堂数的， 就一个月六堂嘛， 最基本是四堂、就你一个礼拜上一堂啊、 对啊， 嗯，可是我不知道哎、欸。 2019夏季国歌，

怀有你在就有精彩。 海水越甜那是蘑菇头， 越过越有滋味，一颗红苹果就快活。 Baby baby 快搬牌慢搬牌，反而更合格，就像小孩耍赖 你真的是新盒子 fan 欸。 怎样？怎么了？ 你很常播这首歌，你很爱它。 嗯？Mayday fan 没资格追我吧？ 讲到 Mayday fan， 前阵子呢，去做指甲的时候，然后因为大部分可能第一次认识我的人，然后如果看到我刺青，那因为我刺青的那个字 是 M， 字是面向我自己， 你是 Mayday fan， 然后所以面对我的人可能第一时间都不知道那是一个 M，然后他们都会说那个是什么，然后我把它转过来看说，哦，是个 M。 我真的第一次遇到说啊， 你也喜欢五月天哦？ 不是，你是五月天迷哦？哇啊，不对，我喜欢五月天到喜欢那种。 对，真正的 Mayday fan 就是会把 M 刺在自己的手上。 然后我还说五月天有自己的 logo 吗 、嗯？然后他们说，他就说有啊，他那个什么人生 啊，人生什么有限公司 的。 Mayday fan 认证啊， 我不是啊， 把五月天爱到刺在自己手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Shura， 这首歌叫做 Religion， 副标题叫做 You can lay your hands on me， 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 你身上 上面。Yes， 昨天的清晨福利，然后我真的很开心，有听众，虽然我没有那么晚睡，但是呢，就是有听众看到了这个现实动态，然后就把它截下来，截下来他还说马克这个分享给你，说哦还好我晚睡，我想说是什么东西啊？ 一打开 不得了啊！真的是人生救赎，想要 lay my hands on her body。 到底是谁的 body 啊？ 郑嘉纯是吗？ 对对对对。 对啊，他在清晨的时候就是拍了一张很性感的照片。 你看心情很好，发送福利。 对。 啊，会删掉哦，这样。 对，然后他要说就是能够疗愈人心，然后他自己觉得， 哎，我觉得他 自己这样自己很棒。 他起码疗愈了200,000男性的心。 嗯，可能远远超过，因为就是 因为这个扩散出去之后，就会有20,000男性的心。 因为今天一进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很兴奋跟我说：“你看赖没？你看我传给你赖没？你看了没？看了没？”然后我就说哦没有啊，然后他在坐下要开麦之前，他还说你确定不先看吗？你确定不先看吗？先看看了以后，你做节目心情会很好哦。然后打开我说哦，这我看过啦。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扩散效应有多大， 很可怕哎、欸。 就基本上真的男生就是 男生广为流传 到了，所以他疗愈绝对不仅仅是那当下的十几万、二十万人，那很不得了，真的。 Whenever I see bad mind, before you come my way, make sure you think twice. Look into my eyes, but I can never see eyes. I can point a gun, but you know I could never lie. Come through, I can show you something you can run to. When I'm finished, you'll be feeling brand new. Will never be somebody you can run through. And I can put that in my life one time. No cap, big five, slow clap, catch feels, get high. If you make your bed, then you can lie. Just don't waste my time. Do you want it? You want it? About the way your body twisting, make me lose control in a distant boy. And it's happy 'cause I'm thinking of us. Don't go throw me under the bus. Under a spell, I'm under your love. I don't know why nobody want me. Me say my baby no day to me bad. Put your heart inside my goodie bag. If I do you bad, I beg you make you know do me bad. Give me one time.Be mine this time. Take time, same time. Make we know they waste time. Girl, I never lie. You already know I'll be honest. 给我 哎，他现在想要看是不是？ 应该不是吧？ 你要接让他上线吗？ 但我觉得应该撑不到我把我的转接头找出来，然后再把它插上去。 可以的，我们什么没有，时间最多。2:4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在找接头是吴玛丽，然后呢，想要看看他的朋友张立东找他有什么事情。立东兄你好， 还没有，我现在打给他看看。 对。 喂， 喂， 我 在做节目哦。 你在做节目啊？ 你上线喽。 我上线了， 这是飞碟电台。对啊，你干嘛？ 哦，真的假的？ 真的、啊。 有意思吗？ 你在干嘛？ 我在录明星制作人。 为什么旁边听起来像纳豆声音啊？ 就是我，没错，我是纳豆。 阿笨。嗨嗨嗨嗨！ 你们在干嘛？干嘛？ 我们现在也在直播。 哎呦， 我们在做直播节目， 直播中的直播，天哪！ 直播对上直播。节目要发达了，哎、欸，不好意思，你跟他讲，他是疯了，是不是？玛丽， 干嘛？ 玛丽，玛丽，因为我们现在哈、哦，就是有一个忙，想请你帮。 借钱不行哦。 哦，我们知道你是最没钱。 不是吧？你既然都已经知道是节目了，就借钱也没问题啊。 哦，应该说 OK 哈。 对啊，就多少几百万都借啊。 什么忙？ 对对对，哎、欸，就是说啊，我们等一下啊。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很幽默的人，可不可以等一下6点到9点啊，你们来帮我们就是，做一个那个搞笑的表演。 你说今天晚上6点到9点啊？ 对对对对对。 你觉得我们两个会比老大金蛋还好笑吗？ 倒是不一定，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那酬劳怎么算？ 酬劳，我跟你讲，就比上 你广播的价， 广播价 超少，超少。 这个笑是什么意思？ 豆哥曾经也知道广播人的价钱，竟然 广播真的超少的。 就那我们就去你们的节目搞笑而已。 对，而且我跟你讲，3分钟就好。 赢了有奖品， 什么奖品？ 我跟你讲，我刚给你一个 idea， 就是。你只要讲你这10年单身的心路历程，我觉得他们就会笑。 我觉得你们蛮不公平的。你是不是以为我没有看过《明星制作人》？你们第一集帮少伟哥在 motel 里面找3个辣妹，跟他在浴缸里面联谊，然后你现在我的任务是要去你们那边搞笑3分钟。 我跟你讲，我们可能会有五个单身的 男生， 真的假的？ 对，可能会有5个， 可能而已。 你们那边可以开视讯吗？是不是不行？ 你说看我的样子哦，啊，我视讯也会有那个吗？ 啊、张立东会让你看那边有谁？ 你看一下啦，几秒钟而已的。哦， 有吗？ 有啊， 马克， 我想看马克长什么样子。欸、 马克很帅，好不好？ 马克， 你喜欢曾志熙吗？ 哎， 我都有在听哎、欸，我跟玛丽。 这装什么帅啊，马克？ 哦，但是今天晚上，但今天晚上我们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去录别的节目。 你们 根本就没有，怎么在那边笑？ 哎，这是什么态度？什么态度？我们真的今天晚上要录其他节目？ 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有节目要录。 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有节目要录。 什么节目？你讲 啊。什么节目？ 它叫全家 有智慧啊！ 你们又不会讲台语，骗人！ 问你要讲台语啊？ 哎、欸，我是真的不会啊，被你发现了。 我这样， 我们 也考你。 嘿， 你考他。 睫毛的台语怎么讲？ 马甲门啊！ 可是真的会、啊， 拜托，来点难的好不好？程度， 长颈鹿的， 麒麟楼啦， 海豚， 海迪啊！ 哇， 好牛！ 哎，你来这边讲台语，你就可以搞笑了。 草莓的台语。 气泡啊，超模都可以啊。 气泡他也知道。 气泡你会？ 对啊。 海啸。 海啸，我要。 是吗？ 蓝鸟。 没有这种东西啊，什么多伦多蓝鸟队啊？ 我们不行啊，潘 Sir。 好啦， 祝你晚上顺利啊！ 好，谢谢哦。 好，谢谢，谢谢， 谢谢哟，拜拜。 蓝鸟。 想一个男生要藏也藏 你是一个人， 干嘛？ 看着 app 在比比亚球吗？ 对啊，怎么样？ 我觉得你看起来有点可爱。 一般听众不是也是这样吗？就打电，就是打开飞碟联盟的 app， 然后一边听节目，一边看大家上他们留什么言， 啊、 就是这种表情啊。 因为画面看起来好疗愈哦，有一种世界和平的感觉。 大家好，我们是 MFM， 第一次来台湾跟大家见面，送上我们的创作 Perfect。 想着你，想到忘了自己，再等下去我快不行。对白写在手心，也白说出秘密，想成为你的二分之一。 我喜欢你就是没有原因， 我喜欢你就是我的唯一， 我喜欢你就是最好决定， 爱就是最美的一种旅行。 这是我们的新歌 Perfec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嗨，我是宅女小红，你想发大财吗？快来雅虎 TV 一起学理财，每周四中午12点锁定雅虎 TV 晋级的荷包，修昂带你养胖钱包。 雅虎！ 哇哦，熊胖熊货宅美珍香麻瓜，想到就流口水。龙膜添加化学添加物，中秋送礼就送美珍香肉干肉松。 我来 田雅货全新专辑《On Hero》第二波心碎主打，我累了，你累了吗？8月13全面发行 ，On Hero 签唱会，8月24台南、高雄，8月25花莲，详情请洽官方粉丝专页。大鹏制作。 大家好，我们是 MFM。 受伤给不了珍惜，现在我只想逃避。 成长路上有师长教诲， 江湖险恶找扛把子解决， 打拼事业我感谢 brother 商用雷射印表机。 哎，是兄弟当然要挺你了，列印品质最好，养护成本最低，日系雷射印表机全球市占第一，自己人当然推荐 brother 商用雷射系列，好用耐用实用，硬是了得。 brother at your side。 心跳好快，怎么办？全是我的菜。 那出菜喽！ 新增传说秘境奥珠莱西森林 SPA， 玉山绝美枫红美照 IG 洗版， 石原岛 Club 美红酒烧烤， 再搭欧洲维京河轮，徜徉蓝色多瑙河， 秋游享宴全在良友旅行。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美国商会今天邀请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专题演讲，演讲题目从高雄市政到台湾未来，由能源科技与开放看台湾经济发展。韩国瑜提到台湾目前的七大困境，包括政府以意识形态处理能源问题，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 进度缓慢，对外开放不足，五缺六失问题降低投资意愿，科技产业政策效益有限，忽略少子化和人口老化，薪资停滞，人才外流，以及政策混乱，缺乏长远效益评估，以致国内经济疲弱。韩国瑜提出了七大政策，同时强调未来中华民国一定会是美国的最佳伙伴，我们永远和美国站在一起。 韩国瑜会后指出，他还谈到了美中贸易战，台湾处在中间，相对的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必须更谨慎小心。至于美国商会有没有对蔡政府失望，韩国瑜说他们不会表述这个。时代力量今天临时决策会补选党主席，好几名决策委员共同推荐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徐永明与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参选，会中过半投票通过由徐永明接任党主席。徐永明指出，党主席不在他的规划内，但他希望延续前任党主席邱显智强调的在蓝绿之外走出公平正义的路，所以决定接任。谈及与他党合作，徐永明强调他随时准备好与民进党对谈，谈多少次都没问题。邱显智谈到什么程度就继续谈下去。除了对谈政策立场价值，他也希望下次会晤的时候，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可以一起来。徐永明提到，前党主席邱显智和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上次会面达成的共识，他基本上尊重。至于明年总统大选会不会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徐永明不会言，他前两次总统大选都是投给蔡英文。至于未来党的立场，留待九月中旬党代表大会时再来讨论。退出时代力量的立委洪慈庸接受访问时说，如果明年总统大选实力支持台北市长柯文哲或者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这个党大概没救了。柯文哲今天直言，2016年选举我帮洪慈庸站了好几次的台，那你觉得对他有救还是没救，我就不晓得了。柯文哲透露，上午还在开会讨论从时代力量例子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兴衰太快了。至于洪慈庸认为实力太专注不分区立委，策略错误，这样下去会给台湾民众党消灭，柯文哲笑说，我看不用我们动手吧。台南市政府今天证实取消跨年送夕阳晚会迎日出的三部曲活动，原因是行程紧凑，舟车劳顿。这个由前任市长赖清德大张旗鼓推动的跨年三部曲确定成了历史。台南市跨年三部曲行之有年，先到北门区盐田送夕阳，入夜前到归园区高铁车站参加跨年晚会，晚会结束之后再到左镇区的二寮山迎日出。如果全程参与，马不停蹄至少得花16个钟头，外界戏称爆肝三部曲。台南市长黄伟哲去年上任也主持了跨年三部曲，但系列活动实在太累，当时就有消息2018跨2019就是最后一次。今年台南市的跨年晚会移到旧城区，主场设在国立台湾文学馆前的汤德章纪念公园，跨年活动副场场地分散到旧城区其他景点，细节有待商榷。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8点，成为20,61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196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67点，28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点，931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点，262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312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点，指数10,525点，成交金额1088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台北市、新北市大雷雨即时讯息，时间到3点45分，大雨特报新竹以北、南投、嘉义、云林、屏东地区、兰屿绿岛以及西半部和宜兰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哦，好厉害，大苹果可以塞进去耶， 香蕉和红萝卜也在里面耶。 哎呀，你们把弟弟的 baby bill 都吃完了， 法国有机鲜果泥 Baby Bill， 100%天然水果蒸煮，不加糖，不加色素，最多专业有机认证，全台妇幼通路都买得到。法国有机鲜果泥 B A B Y B I O Baby Bill。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爱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我是信。 要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于是用你用过的牙刷，冰箱有你吃剩的沙拉，这个家完完全全不像。换掉我旧的电话号码，洗掉朋友给你的电话，你应该完完全全离开我的家吧，爱情丢掉吧，把你丢掉吧，哦，把从前丢掉吧，打包好你送给我的话，我用现实转送。 你收到了国家级警报了吗？ 大雷雨警报，大雷雨警报来了。 3:1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第二个小时，很久不见，终于广播女神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周三告解日与告解式的时间。 我有罪。 你有罪吗？最近犯了什么错呢？你的人生犯了什么错呢？ 只犯了一个错。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利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忏悔一下吧，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吧。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大玛丽。 你好。 你有罪吗？ 我是 Claire， 然后我是想问说我没有罪，但是我男朋友有罪可以说吗？ 哦，你要说别人的，你要数别人的罪状是不是？ 而且还是男朋友的罪哦。 因为我太生气了，可以吗？ 如果讲出来是假生气真放闪的话，我会真的生气哦。 哦，不是，是真没有放闪，是真的很生气的那种。 哼， 可以吗？ 不行。 啊，不行哦， 不行， 不能让我宣泄一下我的怒气。 应该是你男友自己打电话进来，如果他觉得他有罪的话， 对。 可他不觉得他有罪耶， 对，这就是重点了， 就是、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他没有罪。 就他不觉得有问题啊， oh. 只有你觉得有问题而已啊。 好吧， 我们需要一个自省的单元。 好吧，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让你很生气无解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故事投稿到那个男女有事吗？ 好、oh. 好， 嗯， 再会了 Claire。 好，拜拜 拜。This is the land of fast, especially when you see that. First someone up your last, she can say in your past, honey. I don't stop to know, but I pass for you. So let's go. 来到星期三，周三的告解日，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周三的告解是三点钟过后啊。那告解呢，就是要自我反省嘛。所以， 我真的觉得我有错。 对，最近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做得不够好，或人生当中有一些秘密。 压在心里喘不过去 我一直没有办法释怀，然后我也找不到地方诉说，这也就是你的树洞。对，也就是你可能怀了很多就是别人对不起你的事情，觉得别人犯的错，那个不是告解， 那是别人的， 那是指责Well, baby, have a lot of gratitude. Cause I can be sweet, my boys are a little too feisty to function. Yeah. So shut up and just hop in, we gon' ride a star. If thrill was a sport, I'd be the poster child. I listen to none, but I'm all ears for you. Yeah. So let's drive by the city skyline. I'm so over this overthinking mind. Leave all of your inhibitions behind. Tonight let's test all the borderlines. Why? How far does the indigo go? Let's fight, take the longer way home. And my body on superimpose. Right on top of yours. Oh, as far as the indigo goes.飞碟联播网上面，我有罪，不喜欢的同事离职了，我却有一点喜悦，我忏悔。为什么要忏悔啊？ 应该就很开心啊。 这个就是举国欢腾啊！不喜欢的同事离职了，超快乐的啊！ 我觉得如果是因病离职，然后你很快乐， 你说对方生病了， 对对对，这个可能会有觉得有点。 你说因为别人的身体不适， 嗯， 然后而开心， 嗯，这个可能就是觉得有点忏悔。可是他如果就是只是单纯就离开这份工作，快乐， 对啊，那就说明他去一个对他来说，他为什么要离开？一定他找到一个什么比现在来说更好、薪水更优渥，或他更喜欢的工作、啊， 嗯， 对啊。你看他快乐，你也快乐， 哇，全世界都快乐， 这很棒哎、欸。02-23-63-9955周三的告解日语告解室时间，罪人你好。 喂，你好。 哎呦，你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收听，都请你先关掉，电磁波超强。 啊，真的吗？ 对， 蛮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电磁波的声音， 超强电磁波。哎， 现在呢？ 现在好，可能好一点点。来吧，请告解。 啊，我要告解是，我前天啊，就是因为我们家楼下的那个那种小狗太吵太吵了， 然后 然后我于是我就打电话去检举 啊， 然后我想说，我就忘记这件事，然后隔天我回到家，我妈妈跟我说，昨天啊，我就检举电话，好像害他们楼下的夫妻吵架。 为什么吵什么？ 就是先生会怪他太太没有把那个没有把狗顾好 啊、哦， 然后让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吵一架，然后又上进去 啊。 对，因为好像有动粗，所以老婆又去告他先生。然后我想说，我现在想到有点愧疚 啊。不用吧，这真的不用吧，因为你刚刚开始说有罪，说狗很吵的时候， 我以为你现在要接些可怕的， 对啊，我很担心你对狗做出了什么事情哎、欸。 哦，没有没有，我真的是觉得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夜班下班，就没有办法休息。但我没有想到后面引起他们。这么多事情，我是我意想不到的。 没有没有，这个不是你引起的，这是他们本来夫妻间就有问题， 浮上台面。 对啊，他们本来就有问题，所以他们也的确他们的狗连顾都顾不好啊。 嗯， 人本来就应该为自己的东西、环境什么什么的都负责的。 嗯，好，谢谢你们，好开心打进来。 拜拜， 安心吧，希望你睡得快乐、 嗯， 拜拜。 谢谢，拜拜。 所以才会有那种，比如说在美国，如果你能不修剪自己家的草坪、 哦、 都会被告，就是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干嘛，我喜欢我家的草长很长不行吗？邻居觉得不行，邻居觉得你这样就是会生害虫，有碍观瞻，就不行，对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在台湾我们活得的确是蛮随便的啊， 奔放， 太奔放了，对吧？车子路边停啊，随便红线啊，借停一下没关系， 一分钟而已啊。 对，我这等个人在，我已经打电话叫他下来了，嗯、然后你知道 电梯你就开一下，那个人马上就出来啦，很快啊，他在逼卡啦。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是连环哦，一个接着一个，他为什么下不来？是因为在其他楼层有人一直按着电梯，嗯、然后他为什么停在红线不走？所以他没有等到那个电梯人下来， 嗯、 然后就挡到你的路，挡到后面。 这是一部电影吗？ 阻塞了，有没有？整条中孝东路就因为你这样塞住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说没关系，我按一下按一下、嗯、等一下等一下， 整条忠孝东路塞、嗯、就是那个楼层那一个人的电梯， 最后那个起因是这个样子吗？02-2363-9955，来到我们告解与反省的时间。罪人你好， 你好，我是令。 哎， 听得到吗？ 你有什么罪？ 我爸爸今年在二月的时候过世了，然后因为他有很多的交通罚款，然后兄弟姐妹都不太想要缴，所以我就去办了抛弃继承。可是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叔叔、跟姑姑他们讲。所以他们就收到了法院的通知，就跑来质询我说、你们家那里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们办了抛弃继承然后都没有跟我们这些人讲、然后他已经过了那个可以抛弃继承的日子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然后他昨天就骂了我大概半个小时。 所以如果那些交通罚单，那以国家以政府的角度，就是我就要追到那些钱，所以你们抛弃继承以后，就是 他 的兄弟要还，是不是？ 就对啊，就强制执行啊。 是哦， 这么妙。 那如果全部集体他身边人都去弄了这个抛弃呢？ 那就追查不到啊， 就不用缴啊。 对啊。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自己就是弄完这个，然后 就是你们要做这个要跟我们讲啊，这样子。 对，可是那时候因为啊，可是这样很像在推卸责任。可是那时候就是我怀孕，然后状态很差，我只是赶快把这些事情都解决完，赶快去生小孩。可是现在就是变成说，他们也过了那个时效，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处理，他们又不甘心缴这个钱， 很多是不是。 我想知道那个有多少钱。 其实也说不也不多不少，就三四万，可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 哦，嗯，因为人已经过世了，然后又不是我的车子，也不是我犯的， 然后一个家庭莫名其妙就要付三四万出去，而且如果说还有小朋友九月要开学，他就更不开心。 这个是不是可以问一下，就是你附近那个法律扶助啊，说不定是有办法，就是行政救济或是干嘛，是可以不用付的。因为听起来这个真的不是我犯的错啊，对啊，跟我无关啊，没有道理处罚我啊。 他就是债权啊，问题是我们已经抛弃，我们已经没事啊，变成就是他们会觉得说，那你当初抛弃的时候怎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啊。对啊，所以我们也很愧疚，就是因为其实他是有收到法院通知的，因为他只要过了之后，法院就会寄挂号信给你，跟人讲说，欸，其他人已经把人抛弃继承，他也收到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去做这件事，可是他就跑来告就是骂我们说你为什么不讲。 所以就他自己也有失职的部分，可是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忽略怪到你们的头上来。 对啊，然后我也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可是那段时间我是状态真的 不 好。对啊，就是爸爸刚过世，心情也没整理好，然后又要面临就是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就马上要生了这样。 好的，希望你的你跟你的孩子现在都平安健康。 好啊，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静别放松，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 我有罪，你有罪吗？ 有罪的罪人们打电话进来吧，02-2363-9955，来告诫一番，反省一下。刚刚说到那个债务的问题啊，如果大家现在有在使用，不管是 IG 还是 Facebook， 其实都可以找那个啊，就是真的有法律背景的人，然后把你的问题就是好好的详述一下，说不定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常常你都觉得说啊，应该就这样吧，对。可是那是因为你没有那方面的知识。然后当一个有知识的人他知道的时候，他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马克，玛丽好。我有罪。 你是好，你的罪是， 就是有一天早上，然后就是我骑摩托车要去运动这样子，那我就是运动完要回家的时候，我就走路去骑摩托车，那因为我就是边走路边滑手机， 你有罪， 但我有罪，对， 我听到这边就你有罪， 对不起，但我主要不是要讲这种，后面有一个我觉得比较严重一点的，那我就是走到我摩托车之后，然后我就要骑摩托车，我就要走，就我就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那我想说啊是什么呢，然后就发现我踩到了狗屎，然后我就很震惊，但是也没办法，那我就还是骑摩托车回家，而且那狗屎还是那种湿 的 那一种，对，然后我就还是骑回家，那我骑回家之后我就想说我不想要把那个鞋子就是踩进家里面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家是透天，那我有一个那个后面那种洗衣服的那种台子，那我说那我就绕到后面去洗这样子，那我就绕到后面之后就开始冲，那我冲，但我发现说那个冲完之后它还是有点味道，发现它就是因为那个它有点卡在那个缝里面去了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但是我手边没有工具，然后我就看到我 后面，你会拿你家的牙刷吧， 就用我爸的牙刷来刷一下吧。 我那时候我后面也是一个透天，然后他们也是那个有那个洗衣的那个台子， 就用邻居的刷子来刷一下吧。 没错，我就是看到他有一个牙刷是废弃，就我觉得他那个已经我。 你不要解释，你到这边就行了。你有坏，你有罪。 没有，你要听我讲完。我那时候其实我很急着上班，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犹豫一下，因为我觉得后面那一户人家的那个，因为那个洗衣服好像都是他的佣人，就是可能是非佣为什么去洗。但是我记得我很久没看到他，我想说他是不是已经搬走了或是怎么样，然后我想说而且那个流水台看起来很脏了，应该是没有人用， 你都自己在找借口。 我就跟你说你故事到刚刚就可以了，你就是有罪，你后面都是你自己的脑补想象， 真的。 对，结果反正我后来用了之后，然后我就去上班了，结果我隔两天发现后面那个真的是有人住的，我看到他们那个灯是开着的，但是就结束了。 你就拿人家的牙刷来刷你脚底的狗大便， 太过分了吧！ 我有罪， 这真的太过分。这不过这个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不要把自己个人物品放在外面，不管今天是你的牙刷、你晒的衣服，还是你的安全帽，就是我们要善尽自己的保管之责。 对，没错， 谢谢你这位罪人。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好、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不然。 我的确是有在我家鞋柜放了几个刷子，没错。我会再想想要把它收的里面一点。 02-2363-9955，周三告解日的时间，你好。 喂，你好， 你有什么罪？ 我 我就是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然后惹客人不开心。 怎么了？ 就是像昨天我要去倒，我在店里面，我在文具店上班，然后我要去倒垃圾，然后我手上就是已经沾到垃圾了、的那个汤汁、然后可是我走进去出来我要去洗手，客人就一直看着我说，小姐你可以帮我卷纸吗？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手还没有洗，然后我就勉为其难，我说可是还是你要等，他说可是我现在很赶，然后我说好那我帮你卷、可是我就觉得我的手上面就是有沾到那个汤汁，然后我就稍微弄了一下之后，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好，然后他就把纸张带走，然后我就很尴尬，我就看着我同事，我同事说你刚刚没有洗手，我说我知道，但是他一直拜托我帮他卷纸。 好， 那对，然后我还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就是让老板觉得很扯，就他觉得很困扰。 像是 比如说有客人，因为我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客人就会说我要买红包，昂包 low 啊，买昂啊，就是好像意思是说要红包袋，但是不要 有娃娃，不要红色， 不要，他是讲不要图案，可是我一直以为昂啊是红色， 啊， 我就拿白包给他。 哎，我这个我真的也听不懂哎， 然后他就很生气，因为他要娶媳妇，然后他就超级生气， 这个不行哎，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当店员哎， 这个好值得像笨板哦。啊、客人， 然后就还有客人东西漏拿了，我会不小心讲，就是你漏贴啊， 漏贴是什么意思？ 流产。 对啊，那有时候讲太快，啊，看到老人就会想要讲台语，可是我真的不是那么熟。 不是你干嘛？你干嘛？ 那干嘛硬讲嘞？ 哎，你还漏贴啊啦？ 就是想要表现人家亲切，就看到老人要讲台语， 老人还要跟我漏贴，我真的是老人怒视你耶。 反正我就做很多，常让老板就很头痛。后来老板那天就跟我讲说：“你其实可以不用硬讲台语。”我说：“哦，对不起，不好意思。” 真的哎，那红包那一件到底是整句话怎么讲？ 就是一直跟他就是他用红包袋，可是他不要有票，他不要有图案，他想要就是单单红包袋就好了。 就红包的话，我不要有昂啊的钉头。 对对对对， 昂啊可能有点像娃娃图案那样，昂我不要有上面有东西。 哦，就昂啊飘那种昂啊。 哎， 我也觉得它是红色。 我不确定。 对，反正就是 拿白包，你拿出去的时候，他有看着你，又想说 我是在日本吗？ 那他超生气，他超级生气。 拍桌震怒，相较之下， 震怒你红进得是干？ 你只是没有洗手卷纸，这完全没怎么样嘛。 真的哎，你那你那个很脏的手的污渍有沾到纸上吗？ 是我看到是有，只是一点点。 所以他打开以后，我买了纸，然后发现为什么脏的？ 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可是因为它是正反面，如果它。就是他用另外一面没有沾到，他其实不会发现，我也不知道他回去发现的没。 哎、欸，你真的是天兵哎、欸！就是当你的老板跟当你的客人都很不开心，可是当你的朋友很开心， 蛮快乐的。 对， 哦、好，谢谢你们。 你每周三不时哈， 不时打电话就来分享一下你工作的发生的事情。 哦，好，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你老天 ，amazing 哎、欸！ 很直觉啊，漏拿了，漏贴啊！ 哦，对啊，从你们的思维， 对啊，从我们思维很直觉啊。所以没拿应该叫你无， 你不，你忘记拿，你忘记拿， 忘记拿了。那没拿呢？你没有拿，你无贴。 我不可以啊，我没拿。 你说 K 哦， 我不 K 啊，我会讲 K 我怎么讲 K A K 啊，我不 K 啊。 对嘛？ 对，我没退啦。 02-23-63-9955，今天的周三告解日，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的周三告解室时间。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罪人， 哎，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结婚了，那但是有时因为有小孩，那因为。有时候跟老婆，有时候因为小孩的事情，难免会有一些争执。 嗯， 那所以其实我在外面有一些伴侣，有一两个伴侣。 不是， 可是没有。我想知道你的伴侣的定义是什么？ 哦，一些， 有时候会去外面休息的伴侣。 休息，你说三小时？ 三小时七百八，一千七百八那种。 Yes。 那除了休息肉体关系之外，你跟他们也有情感上的羁绊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都因为都讲得很清楚，这个我们出去之后就互相不认识，仅止于在那边而已。 那他是你生活？ 那你现在就是你说外面有一些是一个还是两个？ 大概一两个啦， 两个 都是女的吗？ 当然。 那我们先帮他分 A 跟 B 好了，好不好？ 哎 ，A 跟 B 同时也是这样看待这段关系吗？还是他们觉得他们是你的情人？ 他们不会有情人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家庭有小孩，他们都知道。 那 A 跟 B 也分别结婚了吗？ 一个有一个没有。 那 A 跟 B 分别几岁呢？ 大概都是三十几跟四十出左右。 那怎么认识的？ 有时候是朋友介绍，有一个是朋友介绍的。 朋友介绍，就只是有一次就朋友，然后说，哎，他是谁谁谁这样子而已。 这个有时候要再往前追溯了。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认识一段时间的啦，哎。 那我好奇， 因为他朋友也， 嗯， 哎， 你的老婆 的 认识 A 跟 B 吗？ 没有，我老婆不晓得这件事情。 你说他们认识 A 跟 B 这两个人吗？是那个两个人 不认识，不认识，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对，完全不晓得这件事情。 那这两段关系持续多久了？ 几个月、半年有了。 你会终止这两段关系吗？ 这是蛮最近的事情嘛。 终止哦。 嗯。 叹气了一下。 有想过，但是因为。有想过要终止，其实要终止随时都可以终止，因为就是不要再联络，不要再约就终止了。 他们不会主动联络你？ 不会，不会。 你是不是在拉手刹车啊？ 啊，停，没有停车，停好了，停好了。 车子可以停，但心是停不下来的。 想要往前飞？ 不是应该这样讲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基本的生理的一些需求。 那我问你，你跟你老婆还有性生活吗？ 已经几年没有了。 哇哦！ 那 对， 你们有尝试过要找回你们的性生活吗？ 因为我应该这样讲，我曾经大概两三次有跟他提的，就是我认为他没有主动的回应我，甚至或者是我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回应。 嗯， 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跟他提这件事情了。而且我想要讲的是说，在目前有在收听的，不管是家庭夫妻也好，男爸爸或先生或是太太， 嗯， 有时候如果说真的没有在这个在性生活这方面，如果说你没有在，比如说可能持续发生这四个的话，有时候心灵上会有出轨，甚至肉体上都会有出轨。 所以肉体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是基本的一个润滑剂。 但你老婆没有想要跟你谈过这件事情。 有时候都是因为小孩子的关系忙碌，那小孩子的事情而有一些小争吵。 嗯， 而我们就不会提这件事情，把这种事情撇在一旁，甚至不提。 那你们平常的互动如何呢？ 互动就很平常，就很一般，就没有什么怪怪的现象，都没有。 就是回家以后，然后一起吃饭，然后 聊天，讲小朋友事情， 对，陪小孩啦，喂吃饭啊，洗澡啦，小孩子洗澡啦，然后上床哄睡觉啊，就这样子而已。 但你知道已经没有激情了，可是你不知道老婆到底她的 内心深处在想什么？ 因为我曾经提我曾经有试探过他，甚至有跟他提过应该这样讲，曾经我问他说跟他提说我们很久没有发生了，那可是他没有正面回应，我就不想再提。 他没有， 哎，我就不提了。 就你很明显感受到他不想要继续这个话题。 他我得到的理由是小孩子忙，然后小孩子睡觉的时候都很晚的，太累了。要睡了。 那小孩现在几岁啊？ 大概快三岁，快三岁。 所以在小朋友出生之前，你们性行为都是很正常的。 会有。 哦，会有而已哦。哇，这个好低标准哦。那我想问问频率。 频率啊，可能一个月两三次。 OK， 对。不算多啦，不算多，只能这样想。 但是在有小孩之后，然后这件事就 停止了， 休止， 就零了，就零，归零了。 对，三年的无性，将近三年的无性生活， 可以这么说，没错。 然后半年前累积找到了出口，找到一个突破点。 其实也超半年以上了啦，只是这个时间点不可考啊，因为偶尔我才会去找，偶尔我才会跟他们联系，那他们时间上跟我也 OK 的话，我们才会出来。对，没错。 好的，谢谢罪人的call in。 是 OK， 好，谢谢你，谢谢两位主持人， 再会了， 拜拜。 好，拜拜。 三点四十二分，今天的周三告解日时间0223639955，嗨。 嗨，马克，蚂蚁午安， 午安， 罪人。 跟刚刚比起来，好像逊色不少。 先忏悔吧， 有罪就是有罪。 好，我害人家赔了几百万。 你是邪心是不是？ 没有啦，真的啦。 你还铺梗？ 没有啦，真的啦。 怎么了？ 就我副业，我只是一个平凡上班族，可是我副业是在那个。运彩的预测网站上面有卖我的预测。 天哪，这个好像我光是听就有罪。 然后因为之前一直他有评分制度的，就是你要公开你的预测， 你必须要之前都蛮准的，或者那个积分蛮高的才会让人家跟单。 对对对对对，我想马克现在有主持那个财经节目，应该差不多类似的感觉。对，然后我每天的。我一份只卖50块，但是我一天的收入扣掉平台抽佣，大概有3000到5000左右，不一定。然后结果我最近一个礼拜失准，然后被降级，然后很多人就上来抗议，然后贴他的那个单， 输的钱， 就是、对，输的钱我算一算，可能有700-800万哟。 总共，你一个礼拜的失常，然后在这个盘里面累积损失了700-800万。 不是，但是他累积的是那个球赛的结果，他自己没有下注下去。 对啊，我就说 是 那 些人，对那些人，他盲目的 太相信你了。 他就是下重注在上面啊。 我，对，然后当然 还是你有给，还是你有给资金建议？ 没有，我就。那个因为它是合法的网站，所以它只能就是预测，就是贩卖预测，其他的都不可以。那比如说我今天台湾合法运彩有开什么盘，然后我就建议说哪几个可以怎么下这样子。对。然后 所以你看到 降级害我现在没有额外收入，我要回慢慢的拼积分，我才能再 回到那个， 你只是拼个积分，那些失心疯的人要拼的。 但是你平常就是喜欢看球的人，这样子。 对，我发现我预测的能力就是可以到达他那个卖的标准。 OK， 对， 好，这是球赛本来就是这样，球本来就是圆的。你如果一直 这个借这个呼吁大家， 对你如果真的每一次都很准的话，就是。不可能啦，不然、 不可能的， 那个运动就不好看啦。对啊， 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在预测是足球还是棒球还是篮球还是什么球？ 主流就是 NBA 跟美职。 对啊，就一个休赛，一个开赛这样子。 所以你的夏天、冬天都有事忙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一整年都有事。 那你白天真的有在上班吗？ 有啊， 有认真上班。 就还可以啦。 OK， 好的，谢谢你的告解， 谢谢， 拜拜， 拜拜。 通常呢会去买运彩啊，就是有时候偶尔经过，偶尔有灵感去买一下。对，你会发现就是我自己会在那边为了一两百块、五六百块，可能在那边纠结很久，说哦，这个我要下哪一个，我要下哪一个赔率，这样就是，而且我还要算组合单，就是这样下出来，不管结果是如何我都不会赔钱这样子，或是赔的很少这样子。然后你就看到旁边那个可能就是一个年轻人，也许连十八岁都不到这样子，虽然十八岁未满十八岁不能买，然后就走路很有江湖味，一进去就是两万三万，然后如果中了的话呢，当然他那一张单就会被贴在那个彩券行外面，说他中了多少。所以有时候我会在外面看看那个彩券行的单，说哇，这个多少，然后中了几百万或几十万，赚好多。然后我就再仔细看一下他们下注， 盲目的下吗？ 他们就是单边压中注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你没有，你在没有任何的保险情况下，你中了当然就是发啊，但你如果赔了，就是那些就你的钱就是丢到水里面去。所以哦，还有另外就是你在提供这些建议的时候也是要蛮小心的，因为我刚刚也说到，就是那些有的人是很有江湖味的嘛， 他要把你找出来吗？ 就像刚刚那个抛弃继承的那个叔叔，其实他也有收到法院的通知，是他自己的自己 忽略吗？ 忽略了，然后没有去办这件事情，可是他就会把气出在别人头上。人都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我自己犯了错， 你自己要相信这个判断。 我内心深处其实知道，可是我在外在世界，我要找一个戴罪羔羊来出气。谁给我这个建议？ 你 就是刚刚那个提供我叫我下这个的。我要去杀你， 太 恐，很恐怖， 好恐怖哦！ 小心，小心。 公主游轮赏樱，跟着盛世公主日韩追樱去，三到四月三大限定赏樱航次，基隆港轻松出发，海上双米其林新厨设计菜单餐厅，七星级公主剧院享宴，路上一次赏览福冈、釜山、熊本、长崎樱花盛景，早鸟优惠现正实施中，现在预约最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哦，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鲜菌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 AB 鲜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世纪名作，值得典藏。环球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二十一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黄秉翔。那就飞， 马上就要见到他了，被我们拖去。 感谢秉翔，赞叹秉翔， 是要一起讲台语的黄秉翔。来到最后一段，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3:50，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呢， 哇，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哦。 恭喜 广播金钟奖今年的入围名单，飞碟联播网入围好多、生活风格节目奖入围的有 优福 Sports Show 黄丹妮， 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 萧同文，生活同乐会 社区节目奖入围的有 热情东海岸飞碟联播网花莲太鲁阁之音， 社区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 林清盛，热情东海岸飞碟联播网花莲太鲁阁之音， 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 黄子佼，飞碟吴子奇， 根本没有报名的有 哥哥妹妹有意思，报名也不会上来哦。 我是快乐的甘蔗人。 对，话说，其实就是这种奖啊，然后金曲奖、金马奖，可能越来会越多人在知道说，哦，评审有谁？广播金钟奖真的不知道评审是谁哎、 到底是不知道评审有谁，还是没？就是因为我们太少去关注了，所以他也许是有默默在。一鱼，然后用星系名艇八的大小讲说评审有谁，因为太小了，我们就没有看到。 嗯，好的，今天呢，哥哥妹妹有一次又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他就会来到。 我们不入围可以问我们要不要当评审啊？ 哦，你想当评审吗？ 还是我们不行？ 不是行不行的问题，是想不想的问题。我不想哎、欸。哎、欸，当评审超 累， 你要听那么多节目，超级累哎、欸。 刚那段剪掉，刚那个全部剪掉。 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明天他就会来到了现场了。殷思月，曾佩慈，怎么能这样？ 哇，好久没这样叫他了， 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而且其实 他那三个字什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的最新的那首歌 《迷之音》吗？《 迷之音》，然后有非常喜欢那首歌。嗯，然后其实我听完《迷之音》以后，我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对这首歌的想法跟那个、 你自己要做一个新的编曲哦， 没有到做编曲，就是我只是想要就是在上面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 rap 一下。 你 rap 好了？ 好啦，我昨天就是应该说星期天的时候就写完了，然后就是也录好了，然后星期一还星期二的时候听了一下，早上听就 太好听了， 太难听了，重录完以后呢，我就想说，好，我今天早上这件事做完了，然后我就来电台做节目。做完节目以后呢，昨天晚上回家以后呢，就再听一下我早上的作品吧。听完以后， 太好听了， 难听到爆，全部删掉。 我要听，我明天要听啊。 删掉，全部删掉。 不要，你明天 太难听， 你明天播啦，快点呐、 我觉得人生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想做是一回事，跟你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你做到啊， 我做不到啊。 你没有拿出来给他听听看，你怎么知道那个很烂？ 不用，那自己这一关就过不了，你就不用拿出来献丑了。 你就是不相信自己，没有办法跟你沟通。这不行哎、什么时候变这样的人啊？ 这是今天我们在私底下的对话，只是角色是互换。 他 diss 我的话， 角色是互换，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你要继续这样悲观下去，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你要继续觉得自己作品很烂，这样下去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大家再见。 无声的优雅，热情终究会消失吧，也很怀念谁情绪化，胜过从此不同不一样。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陌生人可能都比我们强。不快乐都不用假装，我们的幸福怎么能这样？一间房，亏欠。 燃上开第一枪，贪图高，好形象。 就算日落一天，我们会再见面。地球不管多远，和你一起去冒险。直到繁星点点，照亮每个心愿，衷心贴着真心，穿越银河的台阶。 曾经我还以为所有疲惫危险，四周孤立无援， 心有门，谢谢你让我进入你的每一段青春，守护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之味玉笋，保庇全家大小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